好，今天呢，我要讲关于亚伦的祝福啊。你知道以色列在旧约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啊，就在民数记六章，神告诉亚伦，亚伦为什么亚伦呢？因为亚伦是他们的祭司啊，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祭司们都要为以色列这样的赐福，这样的祝福啊。这个今天我会谈到这个，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为什么神为什么神要亚伦说一些话语呢？就是向以色列说出一些话语来祝福他们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回到伊甸园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从伊甸园来开始认识这个真理啊。因为神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记得吗？我这一点我就讲过了哈，就是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对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创造了之后，对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祝福他们啊，祝福他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经节，这个是在创世纪的一章28节，神创造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之后，对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祝福他们。神是怎么赐福于他们呢？圣经说赐福于他，怎么神是怎么把福赐给人的呢？神是以话语，我们这个我曾经讲过，我们从这里开始，创世纪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什么说啊？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在这里呢，我们开始来重新来重复复习一下这个功课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过的关于神的赐福。神是怎么赐福于人的呢？神是用他的话语赐福于人的，就是神的福是怎么临到人的生命里面呢？他是以他的话语来释放他的福，甚至是创造他的福在人的身上，就好像他用他的话语来创造宇宙万物。神的话语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基本建造材料。所以当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树木花草就有树木花草，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的。所以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呢，神马上的就对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你要遍满地面，你要治理这地。所以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说，神以话语的方式，也是以话语的方式来赐福于人。人是需要神的福的，同意吗？就是人需要人，神知道人需要他的福才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一个人能够健康，能够生养，能够增长，能够成长，能够遍满地面，能够治理，能够有权柄，圣经说这些都是福的彰显，神的福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缺乏这样的现象呢，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不能够生养众多，不能够治理，不能够有权柄，这个人是行在什么咒诅当中。根据神的话语的定义哈，因为人是需要神的福才能够兴盛起来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学到原则，就是神知道人需要他的福，所以他创造了人之后呢，他呼人活起来之后，他第一件对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赐福于他，而且他是用他的话语是创造这福，也释放这福在人的身上。阿们。所以话语是充满能力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啊，我们华人都有这个华人一般都有这个概念啊，知道说话不可以乱讲啊，那我也没在乱讲，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啊，其实挺符合圣经的，你知道吗？圣经确实有告诉我们说，人的话语充满创造能力。这个能力呢，你可以用来创造好的，也可以用来创造不好的。所以你要用你的话语来建造什么呢？ 其实我们有的选择的。所以犹太人呢，自初呢，已经有这个认识啊。犹太人在这一方面非常小心的，因为他们知道说，上帝耶和华他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宇宙万物的，而且从有史以来啊，神已经教导了犹太族，他们说你要小心你的言语，你的言语能够祝福，你的言语也会咒诅的，你的言语能够带来创造，你有的选择的，你要创造什么？神告诉他们，所以犹太人很在乎言语的，犹太人的父母亲很在乎说每天得祝福他们的孩子们。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也可以向他们学习的，因为他们知道说话语带有能力，话语能够带来福，话语也能够创造灾祸。他们非常非常在这方面非常小心。耶稣呢，在新约里面，耶稣他也是有这样的教导。耶稣说话也不只是声音而已，话语带有灵，话语带有生命的。耶稣他本身这样说，我们来看耶稣，这个是约翰福音的6章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意义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一个人的话语呢，带有就在灵界里面是有能力的。一个不洁净的人，他的话语可能给你带来邪灵，给带来肮脏污秽的灵界里面的那种影响力啊。话语是在灵界里面有能力的，而且话语带有生命的，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不过它是有生命力的，话语有生命力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为什么呢？神也很在乎这一点啊。神教导，接着他的话语，神教导我们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话语来创造我们的世界，就好像神他用话语来创造他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按着他的形象而造的，我们带有很多能力的，而且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说话语带有能力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说耶和华上帝他告诉以色列民告诉他们说他们有得选择的。所以我们来看生命记的30章19节说，神对他们说啊，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命祸福生死祸福成名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啊，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神告诉他们说，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而且你们要做选择。可是神也告诉他们说，你要选择生命。人就是那么的愚昧，神没说我们会还是去选死亡、选灾祸的。所以神告诉他们说，生死祸福是在成名在你的面前，你要选择，而且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生命。你选择生命，你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就是你做的这个选择，不但影响你自己的生命，也会影响什么？影响你的后裔，你的世世代代。怎么选择呢？我们是到底是怎么选择的呢？箴言的18章21节说，生死在什么？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死祸福我们怎么选择的呢？是用话语选择的，很奇妙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话语有这种能力啊。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说，话语啊，就好像那个大船的舵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话语能够断定你生命的方向，你整个生命的方向。雅各书说，一艘船呢、啊，那么大艘的船呢、啊，它的方向是什么断定的？那个小小的舵，叫做舵哈、啊，是吧？能够断定整艘船的那样的方向，意思说什么呢？话语呢？能够断定你生命的结果， 你的整个生命的方向，话语。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啊，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用我们的话语，我们要有意的，不是无意的，就是特意有意的要用话语来创造神的福，创造正确的方向。圣经也教导我们说，特别呢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一点啊，特别是在神给予你权柄的领域当中，你更要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你的世界。什么是神给予你权柄的领域呢？父母亲，你知道吗？圣经说你在你的儿子你的孩子的身上有特别的权柄，那就是你有权柄的领域。父母亲对于孩子们，你有特别的权柄。你如果你有这个认识，你特意的释放神的话语来祝福他们，你是聪明的，你是聪明伶俐的，你是上帝所赐福的，你知道吗？他们确实是享受聪明伶俐的，他们是上帝所赐福于的。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权柄的领域一个君王能够用话语来为整个国度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神赋予他这个权柄。所以特别当你认识你的权柄来释放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特别有效力。根据圣经的这个原则啊，老师对学生，所以在我们当中也有许多老师，你知道吗？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赋予你权柄，能够祝福你的学生，你的话语特别有影响力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而且有神有恩膏在你身上，能够给他们断定他们的生命方向。如果你懂得使用你的话语，你来创造福或者灾祸。所以咒诅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创造能力的，牧者对于羊群有这个创造能力，因为这个是在于神赋予我们的这个权柄的领域里面，我们能够释放神的话语。阿们，阿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说，我们是否我们怎么样活出这样的真理啊？因为我们口能够说出福，能够创造福，也能够创造败坏，所以魔鬼要借用你的舌头。魔鬼没有创造能力的，他没有创造能力。不过如果他能够借用你的舌头说出不好的话语，他能够借用你来创造咒诅，创造不和谐，创造纷争啊等等啊。这魔鬼没有这个能力创造，不过他能够借用你的，如果你许可啊，你让他使用，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小心翼翼啊，在这一方面，神说我们要特意的用言语来创造他的福分。我们这个，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哈，关于这个权柄啊，我们的话语能够创造福分，所以神要我们祷告，就是因为我们的话语能够创造。特别是在于那些神有赋予你权柄的领域里面，君王对他的国家父母亲在孩子身上的影响力牧者对于羊群，老师对于学生等等，这神有赋予权柄，你要更要特意的使用话语来创造福分。阿们，阿们。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这个是在新约的一个例子，这个是耶稣。圣经说有一次耶稣进了这个加百农啊 ，Capernaum 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他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这个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耶稣他愿意。他愿不愿意？他愿意亲自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哎呀，这百夫长有启示哎，他说：“你不用来，我不敢当哎。其实你说就能了了。为什么他有这个？他会这样建议呢？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因为这个百夫长他自己是有权柄的人，他知道权柄是怎么样运作的。他知道如果我认识我的权柄，我使用我的权柄，我说他必成，明白吗？而且这然后我们继续啊，耶稣听见就稀奇，就跟从的对这个跟从的人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啊，这个我们不用读，我们下到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怎么样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怎么样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个要点呐、啊，一。这个百夫长啊，百夫长是一个军官来的哈，他认识权柄，他知道权柄是怎么运作的。二，他有信心。耶稣说啊，照你的信心去成全了，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所以一，权柄；二，信心；三，说，耶稣说了。按照他对权柄的信心，耶稣释放他的话语。所以在这里呢，今天我们可以学习这一点啊。你如果知道你自己的权柄啊，在神面前你的权柄是什么样的，而且你对这有信心，这是神的话语教导的，而且你按照这信心呢，你释放话语，你诉说你的话语，你宣告你的话语，神说他必成，明白吗？阿们。当你对这些权柄的有看见，有信心，而且你宣告神说他必成。今天我们来想一想，到底有什么话语我们必须说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学生要怎么样祝福他自己的学业，父母亲应当怎么样祝福孩子们，你应当对你们自己的事业说出什么样的话语。你有创造能力的，因为在这一切领域里面你都有权柄的，神赋予你这权柄能够创造你的世界。阿们，阿们。所以我们多父母亲的要特别，就好像我们父母亲对小孩子啊，我们的这个言语要很小心的。我们亚洲人不知道为什么亚洲人有这个问题了。我因为我问印度人朋友，他们也有说一样的问题，马来人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孩子的这言语特别的刻薄。好、哦，我们亚洲人有这个问题耶。我们在大街上碰到朋友，他有孩子，我有孩子，我们会称赞他的孩子。哇，真帅啊，眼大啊，强啊，聪明啊，哇，这个聪明伶俐，我的笨到像一只猪这样，怎么？你看，丑得像一只猴子，我们有这种习惯呢，亚洲人有嘞。我们称赞别人的，高举别人的，我们说自己的不好，自己的难看，自己的笨蛋什么的，我们有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是咒诅来的嘞，特别是父母亲对孩子哎，哇，你搞我还讲。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有听过这样的话语，我的父母亲，对，你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亚洲人，我去问印度人，印度人，哎，我们也是嘞 ，We also like that， 马来人也是，哎，说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以为这样是谦虚，我们以为这样是谦虚啊，这样是有礼貌，而且是表示谦虚，其实这个是咒诅来的。圣经说你万万不可，你的言语有能力的，你的言语有能力的。啊，所以这个是假谦卑嘞，这是在神的眼里是错的嘞，错的。我们的言语这样是错的，阿们。可能今天呢，我们缺乏的就是释放正确的言语，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啊，我们要真的很要特意的，你要用意的，说我要用意的，要用意，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要特意，要用意的，不是啊随便的，记得就讲。神意在的，就是教导以色列民，你们要特意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是犹太人，他们很特意的。 他们真的有习俗这个种习惯啊，在他们文化里面，就是宣告福。所以每当他们一见面的时候，我们今天会去以色列哈，英文堂的一组人，他们一见面就是 Shalom Aleichem， Shalom 就是，等一下我会解释了 ，Shalom 全然的福了。全辈的福在你身上。他们的父母亲每天小孩子要去上学之前，那你可别走。神的脸光照你，神赐福于你，他们会宣告的耶。所以今天就是要解释这个亚伦的话语，为什么神要他，神指定他要说这些话语呢？对着以色列要说出这样的话语，什么话语呢？我们来看。这个是在民数记六章22节，神教导祭司们，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祭司们呢？因为他们有什么权柄，他们有权柄来宣告神的福，创造神的福。所以神告诉亚伦，神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亚伦他的儿子们都是祭司来的，在以色列，告诉说这些有这个权柄的，叫他们要这样宣告。宣告什么呢？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祝福。怎么样祝福呢？用什么方式？说愿耶和华怎么样赐福给你。这个我们一起读，这个很好的。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一直这样的宣告，来祝福以色列。然后神在27节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神说，如果你这样说的话，而且是奉我的名的话，我必赐福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当我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什么是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们来解释个很有意思的哈，因为在希伯来的话里面呢，很深很浓的它的意思，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画面来的。就好像其实最接近希伯来文就是我们的中文了，每一个字都有许多字构成的，有一个画面这样，代表一件事情，所以是立体的。其实希伯来文也是这样的，是立体的，因为它的字构成啊，都有意思的哈。我们一句一句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字耶和华，什么是耶和华？啊？耶和华是什么？神的名字啊？你知道有意思的，你知道吗？耶和华，我们今天英语啊，我们很多名字啊，都是没有意思的，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叫做 Larry， 我们叫做什么什么，很多名字没有意思的，自己发明的，因为他的声音就是代表那个人。其实呢，希伯来人呢，他们的名字都有意思的，代表这个人的品格，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呼召，这个人的品性。他的名字代表那个人的一切的，都有意思的哈。在这句话哈，我们叫做耶和华，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希伯来字用四个字母组成 YHWH， 其实在里面没有 vowel， 怎么说字母是字母吗？其实读不出来的 YHWH 组成的这个字是读不出来的。不过我们把它加进去了，加去一些声音，把它叫做耶和华Yahweh。其实 YHWH 是四个字母组成的，它代表什么呢？是 YHWH 就是它的意思，Hawa 就是存在的意思，它是永存的，它是常在自由。 自有长存的意思了哈啊，它是自古以来已经存在的那的意思，自有长存的意思。啊，我慢慢来哈，因为它而且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他们的思想里面，一个名字呢，不只是一个声音代表你，你一听到这个声音啊，你知道有人叫你，名字是一个宣布，也是一个宣告来的，就好像亚伯兰。他跟神立了约之后，神把他名字换成什么亚伯拉罕，他的名字换了。亚伯拉罕是那个有多子孙的父啊，你看，所以他的名字代表了他，代表了他的呼召，代表了他的品格等等等等的哈。所以在希伯来的思想里面，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他的全人，代表他的品性，他的性格。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当圣经说，在出埃及说，二十章的七节说，不可什么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呢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在西方国家，他们读这个经节，他们说是哦，不可以用他的名字来咒诅人呐、啊。不可以乱用他的名字什么、啊、其实啊，如果我们知道名字代表他的品格，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你不可以把他的品格代表错，他的品性代表错。就好像说，你说你是个基督徒，可是你活出来的生命很不造就人啊，很堕落哈、啊，不是好见证啊。你就是已经妄称了他的名，你把他的品格已经代表错了，明白吗？这个的意思你知道吗？名字是一个人的品格来的，在希伯来人的这个思想里面，就好像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三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奉我的名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以为奉我的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一种方程式，一个 formula 哈。我们祷告无论你说什么，你加上一个奉耶稣的名，哎呀，都跟那了咯，八该了，就有果效了。你加上一个奉耶稣的名，就是一种方程式哈啊，不是嘞，不是了，在就是说，你如果是以他的品格、他的品性哈、啊、来祈求的哈、啊，你一定得着了。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求的也是耶稣要的哈，你一定得着的。如果耶稣在他的性格、他的品格里面也是要有的，你是按着他要的来要哈，你一定得着的。也是说，你得着一切神心意要给你的，明白吗？不是说我加上这三个字就不该了了，加上这个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哦，是五个字、啊，英文才是三个字 ，In Jesus name 哦，奉耶稣的五个，加上那五个字，什么都有见效啊。其实说，如果你要的也是耶稣所要的，你一定得着的，明白吗？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呢，名字代表一个人的品格，他的全人好。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字哈，二十四节的耶和华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什么意思？很有意思的哦，这个赐福啊，赐福在原文里面叫 barach， 你知道吗？他们的前首相就是 barach， 总理。barach 什么意思？就是赐福的意思，祝福的意思。赐福的意思 ，barak 是两个字组成的，是 barak 和 baraka 组成的。barak 是什么？是膝盖。baraka 是献礼，就是恩赐的意思，献礼。也就是说，组成呢 ，barak 是这样嘞，是一个画面哦，一个人跪下来献礼嘞，给予恩赐，给予礼物啊。那组成变成 barach， 神要 barach 你嘞，赐福给你，就是说什么跪下来给你礼物哎，这个很多人不会接受嘞，神怎么跪下来给我礼物？我不敢当嘞，我比你先跪啊！神怎么跪下来给我礼物？我要知道希伯来的话就是这很浓啊，他的意思，因为当一个年轻的人哈、啊，对于一个年长的人这样做哈。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尊敬，对不对？可是当一个年长的人对一个年轻的人，一个小孩啊，这样做，代表什么？ 温柔慈爱，明白吗？因为这个画面呢，就是跪下来给伊利礼物，所以这个画面很漂亮的，他说神他会跪下来呢，给予你礼物的意思呢，就是很温柔，以他的大慈爱来把礼物带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他很愿意赐福于你。神不是那个不甘愿给予你，你哭啊祷告啊金子啦啊，好了好了，你等不了，起了起了，给予啊，不是这样的。他的画面，整个画面是神跪下来给予一个小孩礼物哎，阿门。所以我们来认识，来学习希伯来文啊，是啊，就是永在者、永存的神啊，会跪下来赐福于你嘞，赐你礼物的意思。啊，贝瑞和贝瑞卡，膝盖和礼物啊，而且我们注意到哦，在这个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呢、啊，在这个祝福里面呢、啊，几次提到耶和华？我们来看，从24节到26节，几次提到耶和华？算几次？3次，奇妙哦，代表什么？父子圣灵。神会全然的向你回应，太神圣了。所以在他们的这个祝福里面呢、啊，在希伯来人的这个祝福里面，是一首诗来的，是三行的这个诗，来宣布神的这个福，父子圣灵全部参与来赐福于人，明白吗？这个意思很漂亮的哈，他这个祷文，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句话是什么？赐福给你，你我不用解释了，你知道你是谁了。我们来看保护，很有意思哈。保护是什么字？我们来看，保护是 Shamar， 也有另外一个前总理叫做 Shamir， 记得吗？在以色列 Shamar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翻译过来叫做保护。其实小妈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用谨记来围绕你的意思。谨记，你知道谨记是什么吗？ Thorns 啊，荆棘啊，没准荆棘叫荆棘啊，是正经啊，荆棘不就是我们的荆棘吗？你知道荆棘吗？ Thorns 真的尖尖的啦，就对啦，吼，一起啦，经济啦，哈，这个字想面的是什么呢？用经济来围绕你，所以我们翻译过来变成保护你。什么是经济围绕你？我们现在来认识一下，因为他们的言语哈，经济围绕的意思就是保护，使到恶者不能够碰到你。因为希伯来人在，你要知道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是游牧，啊，他们是游牧的文化啊，游牧的文化，他们是怎么样？你去过他们的旷野，你就知道了。我去过他们的旷野，哎呦，真可怜的嘞，他们的旷野啊，哎呦，一根草都没有嘞，哎呦，而且是无边际的，哇，都是旷野，这一根草都没有，而且很多荆棘的，荆棘。很多荆棘，而且石头就这样子，所以一个牧者他怎么在晚上的时候要睡觉的时候怎么保护他的羊群呢？他用的其实这两种建材，就是石头和荆棘和那个荆棘，怎么样呢？他用石头做墙来做围墙，在来保护他的这个羊群，他用石头来做围墙，然后石头上面他就用什么荆棘。很多很多的荆棘放在石头上面，使到别的野兽不能够进来，来偷他的羊啊，来伤害他的羊。我们看有这个荆棘，是否有给你这个荆棘啊？我看看啊啊啊！哦，我有另一个经节在《生命记》的4章40节说：“我今日将他们列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啊，这个遵守这个字其实是一样的那个字 ，shamar。 就是说你要把它藏在你的心里面，你要保护它。神的话语，他对你的启示，你要守着，你不可以让恶者偷掉的意思。你要特意，就是不是无意的，特意的保护，围绕保守神给予你的话语，一样的这个字遵守也是 shamar。所以当时的那些牧者，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围绕羊群。还有他们有另外一种用法，他的那个经济的用法，那些 thorns 啊，他们那时候也有那个蜂窝啊，蜂窝的蜜啊，他们是怎么收的？他们怎么保护的？他们找那个他们的这种 acacia tree 是槐树吗？好像是槐树吧，有很多很多刺的啊，他们把他们的蜂窝藏在这个很多刺的枝子里面。这野兽就不能够去碰着，别人也不能够偷啊。他们把他们收他们的这个蜂窝是蜂在荆那个荆棘里面的，很充满荆棘的枝子里面，他是这样保护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啊，当亚伦这样宣布说耶和华上帝他保护你，意思啊，这个画面就是神用那个荆棘围绕你，使到恶者不能够碰到你，直到坏人不能够走进来，直到你明白吗？就是围绕你，用荆棘围绕你，保护你，保守你。阿们。所以耶稣也是这样说，耶稣说是父所给予他的羊，他一只也不会流失掉的，他会怎么样 ？Shamar。他会保守，神会保守你，阿们，阿们，使到灾祸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的意思。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个祝福来祝福大家。在祝福之前，我要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意思这么深啊？在这个祝福里面，我们继续看25节说：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脸怎么意思呢？哈哈 ，panim 在希伯来文里面，脸在他们思想里面代表全人，代表全人。所以当神告诉说有一个经节我有没有放在这里啊，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这摩西啊三十三章的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其实亲自就是脸呢，一样的那个字 panim， 在原文里面，我的脸必与你一同去了，使你安息。所以翻译者呢，翻译员呢，不能够直接用这个字来，我的脸与你去了。哦，这我不是没有脸，明白吗？因为在我们的话里面呢，这样说我们听不明白，所以让翻译员把它变成我亲自与我必亲自和你同去。在原文里面说我的脸必与你同去，为什么呢？啊，因为脸呢，在他们思想里面，脸代表他的全人，我就是我完全的与你一起的意思。就好像他们说，你要认识一个人，你是看他的脸还是看他的脚趾头？看他的脸，他的脸代表他的情绪，他的品格，他的全人。所以当神说我的脸光照你，就是我的整体，我全部的投向你的意思。阿们。再来看下一个字，脸代表全人呐、啊，我的整体。25节说，耶和华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你要猜吗？什么是光照？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他的脸要光照你呢？因为在希伯来人的思想啊，他们的思想里面，光代表什么？光代表次序 ，order。对比的哈， 黑暗代表什么？混乱。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面啊，光代表秩序，黑暗代表混乱。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代太初的时候，就是混乱的，黑暗混乱的，其实是一个字嘞。不过他把它分成黑暗混乱，因为黑暗代表混乱，光代表秩序。所以当神说我必使我的脸光照你，就是我全部的来启示你，我的启示将给你带来秩序，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秩序，明白吗？就是说这个祝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混乱呢、马上停止。当神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的光带来秩序。阿们。他的光也带着什么意思？他的话语，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当神的启示呢，全心全意的向你启示的时候呢，启示他的真理的时候，他的真理带来光，带来秩序，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混乱的，不再是迷茫的，我们生命有方向，我们的生命有秩序。总结就是说，我的脸光照你。所以整个祷文带有很多很多意思的，就是而且这个脸光照，我们还看到许多，有至少三个别的经节，每当他们谈到说耶和华的脸光照你的时候，他们讲到耶和华的救赎，他要光照你来拯救你，他要光照你来救赎你。所以他的光照给我们带来救赎，给我们带来救赎，使我们的生命进入到这个神圣的秩序里面，不再是混乱的，不再是迷茫的，不再是迷失的。哈利路亚。再下一句，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恩赐给你。恩赐我们知道了，按照他的恩典来赐予你，赋予你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恩惠，而且是整体的来做这个事情，来光照你，带来秩序，来把他的爱、怜悯和恩惠加在你的生命里面。下一句，耶和华向你，26节说，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仰脸，我们来看这个字，仰脸不是避视、忽视，不是忽视你，仰脸就是全心全意的把一切的精神投在你身上的意思，不是随意的做，也不是忽视了你，我全心全意的把的注意力投在你身上来做这件事情。来做什么事情呢？来赐你平安啊，这个词，来向你仰脸，赐你，赐你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是 sin 的意思，就是安置的意思，就是安排、整理、安置，不只是给而已，就是安置你，安排在你生命里面做一些安排和安置，换可能得换一些位置，换岗位，来安置你，使你进入到什么呢？使你进入到他的平安。最后一个字，平安，平安就是 shalom， 我也解释过哈， shalom 就是神全备的福。为什么这个字是神全备的福呢？其实这个字是很有意思啊， shalom 是来自他的字 shalom 就是修复的意思，归还、修复的意思。有另外一个经节也是用到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啊，出埃及21章34节，出埃及21章34节说，井主要拿钱，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坑、一个洞啊，别人的牲畜啊，跌进去死掉了、受伤了或是什么，你要赔还、你要补偿、你要修复的意思啊。井主要拿钱修复本主人，使这个牲畜要归自己。 就是你要出钱把它买回来，直到这个人没有损失，就是这个人呢，他得到修复，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修复的意思，沙拉姆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叫做啊，沙洛姆，你知道，沙洛姆来自沙拉姆，沙拉姆就是修复的意思。意思是说，神来修复你的生命，使你的生命一切所失去的、受伤害的、不健全的、有缺陷的，完全修复，归回到原来的整体、原来的状态，把你的整个生命归向、带回到、修复到原先神的计划和设计里面。哇，这个是什么？就是全然的了，全备的灵魂体，无论是情感上，无论是生命，无论是在生命的哪一个领域受过的伤害、失去的，神把一切归还给你，使魔鬼归还一切他所偷窃的、他所伤害的，使到你得着完全，完全归附到神圣的状态，神的这个原来的意识、原来的设计里面。所以说叫做罕巴郎，完全的修复在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阿们，阿们。所以这个意思很特别哈，在原文里面，当我们看见说神要这样的祝福以色列，他要做的其实是很神圣的事情。所以民数记，我们来看第二十七节，现在六章的二十七节说，神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不是只是要讲这些话语，他要奉我的名去这样宣布，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记得吗？奉我的名，刚才我所说过，奉的名就是这个是他的品格呢，名字代表他的品，他的意思，他的心意呢，你要这样的表示我的心意给以色列人。当你给以色列人这样宣布，你就让他们知道了，这个就是我的心意，我要这样成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太好了，你知道吗？神也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神说，如果他奉我的名这样的祝福的话，我就会亲自的使他实现，我要来亲自来赐福给他们。哎呦，所以啊，因为我们在英文堂有一首歌啦，以色列的那个本大卫，那个大卫弟兄啊，他是犹太人，他教导我们这个，把它组成这首歌哦。我们在英文堂每一次在上会的时候，我们就以这首诗歌来祝福他们。我相信这个是有能力的，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祝福他的子民的，我们也要这样的祝福大家，而且我要鼓励大家啊，也要这祝福你的孩子。我常这样祝福我的孩子，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每天啊，每天只要我有在家，我一定做，除非我出国去，每天我都要祝福他们。因为我相信说神的话语呢，他告诉我们这样做，他必成就。阿们。我也要鼓励大家，祝福你的家，祝福一切在你的生命的每个领域，你都有这个权柄能够祝福。祝福你的事业，你也可以对着镜子祝福你自己，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愿他用他的烈光照你。阿们。哎，一个月没领除了嘞，下一个月你来，哈哈，是祝福满满了嘞。哈利路亚，你知道吗？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啊，因为他带有权柄。所以神告诉一祭司们，以色列民就是在于你的权柄以下的，你当你这样宣布，我亲自会做工。阿们。今天我们也要来祝福，我们要祝福神的子民，我要你回家去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的事业，用耶和华的话语来祝福你的人生。阿们。我们大家站起来。 Are the musicians here? They're not here yet, huh? Come. 所以我重复哈，整个这个祷文哈，这个整个祷文呢，我用这个翻译了的这个意思来总结一下。总结就是怎么说呢？愿永在的神跪下来向你献礼，这个是他的原文的意思啊，并来围绕你，保护你， 愿永在的神向你照明他的整体，以带来次序，并乐意赐给你爱、恩慈与恩惠。愿永在的神将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你，并来安置你，使你进入到他全备的福分里面。阿们。这个就是神要亚伦祝福以色列人的话语。在这个祝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要跪下来，来彰显他的大慈爱，来赐福于我们，而且他要来围绕我们，来保守我们的生命，不让任何灾害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而且在这祝福里面说，神要光照你，就是他要启示你，启示你他的整体，他的品格，他对你的心意，他对你的大爱，他要启示你。当神这样启示你，带来怎么样的果效，在你生命里面带来神圣的次序，你的生命再不会有混乱，再不会迷茫，再不会有黑暗。当他的光照你的时候，他的脸光照你的时候，他全心全意的把注意力投在你身上，来光照你，来帮助你，来带领你，来启示你，给你的生命带来次序。阿们。今天神要在你的生命里带来他神圣的次序，而且他要来施恩于你，使他的恩典、祝福、大慈爱浇灌在你的生命里面。接下来他将安置你，当你得到这启示、祝福、恩赐，他来给你安排、安置你，使你体会到什么呢？当他安置你，是使你进入到他全备的福里面，灵魂体都能够兴盛在他面前。这是神对你的心意，所以他说，奉我的名这样的来祝福，我必亲自来赐福给他们。哈利路亚。